攻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培类舍特人调集了军队，准备作战，集合在犹大，在索科与阿泽卡之间的厄斐斯达明扎了营。撒乌尔和以色列人也齐集起来，在厄拉谷扎了营，摆阵准备迎击培类舍特人。培类舍特人站在这边一座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一座山上，中间隔着山谷。从培类舍特人阵地中走出一个挑战的人，名叫哥勒雅，是加特人，身高六肘又一拃，头戴铜盔，身穿铠衣，铠衣的铜重五千捷克尔，腿裹铜叶，肩插铜枪，毛杆像织布机的大轴，矛头重六百捷克尔。有个迟钝的人给他开道，他站在以色列人的阵地前喊说，你们为什么出来摆阵作战？我不是培类舍特人吗？你们不是撒乌尔的奴才吗？你们挑选一人下来同我对敌，假使他能同我决斗，杀了我，我们就做你们的奴隶。但是如果我得胜杀了他，你们就应服侍我们，做我们的奴隶。那培类舍特人还说，今天我向以色列骂阵，你们给我派个人来，让我们彼此决斗。撒乌尔和全以色列听见那培类舍特人说的这些话，都十分惊慌害怕。达卫是犹达白冷的一个厄弗拉大人的儿子，那人名叫叶瑟，他有八个儿子，此人在撒乌尔时已经老了。叶瑟的三个大儿已跟撒乌尔出征作战，从军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厄里亚布，次子名叫阿比纳达布，三子名叫沙马。达卫最小，三个年长的已跟撒乌尔出征。达卫有时服侍撒乌尔，有时离开回白冷放他父亲的羊。那培类舍特人早晨晚上常出来挑战，一连四十天之久。叶瑟对他的儿子达卫说，你给你哥哥们带去这一厄法炒麦和十个饼，快往营里给你哥哥们送去，将这十块奶饼送给千夫长，然后看望你的哥哥们是否平安，并把他们的心奉带回来。他们与撒乌尔和全以色列人都在厄拉谷同培类舍特人作战。达卫清早起来，把羊群托给一个看羊的人，就照他父亲叶瑟吩咐的起身去了。他来到营中时，军队正出来摆阵，喊着冲锋的口号。以色列人和培类舍特人列阵相对，达卫把自己的行囊交在一个看守辎重兵的手内，跑入阵内向他的哥哥们问安。当他和他们谈话时，名叫哥勒雅的挑战者加特的培类舍特人从培类舍特人的阵里上来，说了以上所述的话，达卫也听见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一看见那人都十分害怕，便由他面前逃避了。那时有个以色列人宣布说，你们看见了上来的这人吗？这人上来是辱骂以色列，若有人把他杀死，君王要赐给他很多的财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并使他的富家在以色列内豁免缴税。达卫问站在他旁边的人说，杀死这培类舍特人给以色列雪耻的人得什么赏？这未受割损的培类舍特人是谁？他竟敢辱骂永生天主的军旅。人就把上边那些话告诉他说，杀死这人的要得这样这样的报酬。他的大哥厄里亚布一听见达卫对那些人所说的话，便对达卫大发愤怒说，你为什么下来？你在旷野中放的那几只羊托给了谁？我知道你骄傲，心中不怀好意，你下来只是要观看作战。达卫回答说， 我究竟做的什么不对，连句话也不能说吗？ 达卫就离开那里，到了另一处，又问了同样的事，人回答的话也和先前一样。有人听见了达卫说的话，就去报告给撒乌尔，撒乌尔就命他前来。达卫对撒乌尔说， 请我主心中不必为那人而沮丧，你仆人要去同着陪累舍特人决斗。 撒乌尔对达卫说， 你不能去对抗着陪累舍特人同他决斗，因为你还年轻，而他自幼即是习于战斗的人。 达卫回答撒乌尔说，你的仆人是为他父亲牧羊的人，即使有狮子或狗熊闯来，由羊群中夺去一只羊，我就追上去打死他，从他口中救出那只羊来。假使狮子起来扑我，我就抓住他的须，将他打死。你的仆人连狮子带狗熊都打死了，这未受割损的佩雷舍特人也不过像其中的一个，因为他竟敢辱骂永生天主的军旅。 达卫又接着说，由狮子和狗熊的爪牙中拯救我的上主，也必从这佩雷舍特人的手中拯救我。 撒乌尔对达卫说， 去吧，望上主与你同在。 撒乌尔给达卫穿上自己的武装，给他头上戴上铜盔，身上穿上铠甲，又在铠甲上给达卫配上了自己的刀。达卫试走了两步，因他没有穿冠，遂对撒乌尔说， 穿戴这些东西我不能行动，因为我先前总没有穿过。 所以他又将这些盔甲从身上脱下。达卫手里拿着自己的棍子，在河里捡了五块很光滑的石头，放在牧童随身所带的袋子里，即装石囊内，手内拿着投石器，向那陪累舍特人走去。那陪累舍特人也大摇大摆走进了达卫，给他迟钝的在前给他开路。那佩雷舍特人瞪眼一看，见了达卫，遂看不起他，因达卫还很年轻，面色红润，眉清目秀。那佩雷舍特人对达卫说， 莫非我是只狗，你竟拿棍子来对付我？ 达卫回答说， 你比一只狗还不如。 那佩雷舍特人就指着自己的神诅咒达卫，且对达卫说， 你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野的斗兽吃。 达卫回答那佩雷舍特人说，你仗着刀枪剑戟来对付我，但我是仗着你所凌辱的万军的上主，以色列军旅的天主的圣名来对付你。今天上主定把你交在我手中，我必打死你，割下你的头来。今天我要把你的尸体和培类舍特军人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野间的斗兽吃。这样全地要知道，在以色列有天主。在场的众人也要知道，上主不赖刀枪赐人胜利，战争胜负只属于上主，他已把你们交在我们手中了。 正当那培类舍特人起身大摇大摆向达卫走来时，达卫赶快由阵地跑出来迎那培类舍特人，同时伸手由囊中取出一块石头套在投石器上打过去，正打在那培类舍特人的额上，石头穿入额内，那人就跌倒在地上。如此达卫用投石器和石头得胜了那培类舍特人，打中了他，将他杀死，虽然手无寸铁。达卫遂跑过去站在那培类舍特人身上，拿起他的刀从鞘内拔出，杀了他，砍下了他的头。所有培类舍特人看见他们的英雄死了，就四散奔逃。 以色列和犹大人遂起来呐喊，追击培勒舍特人，直到加特关，直到厄克隆城门，沿沙阿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厄克隆，遍地是培勒舍特人的尸首。以色列人追杀培勒舍特人回来，又劫抢了他们的营墓。以后达卫取了那培勒舍特人的头，送到耶路撒冷，至于那人的武器，却放在会幕内。当撒乌尔看见达卫去和那培勒舍特人迎战时，就问统帅阿贝乃尔说：阿贝乃尔，这少年人是谁的儿子？阿贝乃尔回答说：大王万岁，我不知道。君王说：你查一下，这少年人是谁的儿子。达卫杀死那培勒舍特人回来时，阿贝乃尔带他去见撒乌尔，他手中还拿着那培勒舍特人的头。撒乌尔问他说：少年人，你是谁的儿子？达卫答说：我是你仆白冷人叶瑟的儿子。